男人听过如何靠放手紧握某段魂，谁又指教我自自然共处，不靠法则不必费神，遇难胜才便算，未想苦恼策划乐园，谈情时仍连爱情保鉴里得想弃权，情侣才和我变成如今，怎相信无情世界每一双有情人，全都机智到活在甜蜜里，竟靠戒心掌握永恒，遇难胜才便算，没有野心霸住乐园，谈情时仍恋爱情保鉴里得想弃权，根本不用教育，不要教坏我，不想给金句慰藉我，怕最终识破爱情，情怀无多，计不计到一要结果，破得对亦吻错，就算关口勉强渡过，就怕讨好了某人而难为我。辛苦吸够了，日夜用我相恋怕了，像初恋每天真算了，做错什么不想对照，学会当作都去脱掉，若爱也要上课洗死了，我不稀罕被教育，不要教坏我，虽得到他却变坏我，有太多假设太傻，何来如果也失计算没结果，合得对亦笑错，若记忆不加分陪我，又哪可坦率的见火扑火，如何如何辩会，连做不温不火的过程，如何如何用个人管理，没法着失手的爱情，我想这么变这么，别教导我父母，别说我听恋歌。